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19集。我渴望有人至死都爆裂的爱我。三。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但桑延准备出公司时，项目临时出了点问题，要加个班。勉强忙完之后，他才出了公司。按着温以凡给他发的定位，把车子开了过去。到楼下时，桑延给温以凡发了个消息，没有得到回复，桑延便加了傅壮的微信。很快，桑延就见到了傅壮的身影。一见到他，傅壮便非常着急地扯着他往里走。 哥，你快点儿，以凡姐开始表演了，我可想看了，你别影响我。 桑延眉心动了动，想说点什么，话到嘴边却成了。 那你倒是走快点儿。 两人坐电梯上楼，傅壮极其话痨，见到桑延之后嘴就没有停过，叽里呱啦地说着话，围绕的主题基本上都是温以凡，源源不断地赞美着他。 以凡姐真的太厉害了，她技能也太多了，而且她为这节目练习了好久，每天都在练，我们下了班就走了，她还得自己去会议室再练习呢。哎，要不是我实在跳不来，我就陪他一块儿了，不然你说以凡姐多寂寞。不过哥，你为什么不陪陪他呢？你在旁边当个摆设也是好看的。 傅壮叹了口气，桑延越听越觉得不对，但没等他问出口，就已经到了年会的现场，里头灯光昏暗，唯有舞台上光线明亮，此时似乎要开始新一轮的表演。主持人正说着话，傅壮顿时安静下来，生怕影响到其他人。舞台下方是几十张圆桌，上边摆放着饮料和茶点零食，位置大概是按部门安排的。桑延被傅壮摁到其中一个位置上，能够看到旁边还放着温以凡的包和手机。与此同时，主持人也报完了幕，而后下了台。桑延抬眼看向舞台，神色一愣。此时此刻，温以凡正独自一人站在台上。他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，无袖带纱的设计，露出大片的锁骨和天鹅臂，后背裸露，蝴蝶骨弧度流畅，容貌艳丽出挑，肤色白到反光，裙子下摆微蓬，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纱。耳畔响起了熟悉的胡桃夹子的音乐，欢快而轻，像是铃铛在耳边晃荡，令人不由地被吸引进去。温以凡正对着观众席踮起脚尖，身体柔软至极，随着音乐舞动，每个动作都踩在了点上。他的脖梗高昂，像一只骄傲的白天鹅在舞台上旋转着。完全没有想过会见到这样的画面，桑延盯着舞台，视线全被温以凡占据，挪不开半分。他的喉结滑了滑，渐渐地将这一幕与记忆中的少女重叠。南五一中的新生军训为期一周，每年都安排在上学期的期末考后，地点在市里的农科所。那次的军训晚会，因为舞蹈生的身份，温以凡也被老师硬拉去弄了个节目。当时是军训结束的前一天晚上，晚会的气氛松懈，教官管得没有平时那么严，一开始让他们端正坐着， 后来也没有再管。桑延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，全程都在犯困，觉得无聊至极。他只盼着这晚会能够赶紧结束，然后回宿舍去睡觉。直到温以凡出场，因为是同一个班的，可能是觉得光荣，坐在桑延周围的同学十分的捧场，发出各种鬼哭狼嚎。还有一个大嗓门的男生站起来大吼了一声，温以凡是十七班的女神。少女却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，丝毫不受影响。她站在舞台中央，穿着纯白的裙子，浅色的头发扎起来，露出光洁的额头，周围是一片黑暗，她只沉醉在舞蹈之中，丝毫不怯场，像一个精致的洋娃娃，身上像是带了光。桑延也不太记得自己那会儿的感受了，那一晚上都在等着晚会结束的自己，似乎是多看了那节目两眼。军训结束之后，因为这个节目，温以凡在学校里出了名，不光是同年级的学生，甚至还有高年级的学长来找他要联系方式。也不知是为何，桑延先前完全没有关注过这个女生，但从那次晚会之后，他发现自己每回都能很巧地撞上这些事情。他坐在位置上，冷眼看着温以凡好脾气地拒绝了一个又一个人。温以凡对待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不论对方性格如何、成绩如何、长相如何，他都像是对待同一个人一样，极为有耐心，不会伤了对方的颜面，却拒绝得格外明确。跟他一样，却又不太一样。温以凡骨子里同样骄傲，却跟桑延的目中无人不同，温和到了极致，像一个夺目却又不显刺眼的光芒所在。某天下午，桑延跟同学打完球回到教室，想拿上钥匙回宿舍洗个澡。他刚走到门口，就见温以凡也刚回来，此时被一个男生拦在门口说话。桑延看了几秒，没过多久就收回视线，回到座位，从抽屉里翻找着钥匙。不知怎么的，他却没有急着走，仍然坐在原地。过了大半分钟，温以凡也走进了教室。他穿着舞蹈练功服，外边套了一件外套。他走回位置上，似乎只是回来拿个饭卡，很快就打算往外走。在这个时候，桑延忽然喊住他： 喂，学妹。 两人的位置靠得近，只隔了一条过道。温以凡回头，不太介意他这个称呼，应道： 怎么了？你有对象吗？ 桑延随意问道。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，但温以凡还是如实答道： 没有。那怎么都拒绝了？ 桑延抬眼，意有所指道。这些事情其实跟桑延没有半点关系，但温以凡性格好，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能回答的问题。他想说不能早恋，但又感觉这么说显得有些模糊。想了想，他干脆直接道： 没遇到喜欢的人。 少女的声音清脆，带了一点温柔，却极为有力地一字一字地砸在桑延的心上。喜欢的人。沉默下来，教室里除了他俩没有其他人，寂静得过分。外头天高地远，有阳光洒了进来，空气里弥漫着青春的气息，能够听到操场那边同学们奔跑的声音，以及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心跳声。那一瞬间，桑延彻底明白了什么。 为什么先前从未见到过，现在却老是会碰到这样的事情？为什么原本在他眼中跟其他关系一般的同学没有什么区别的少女，突然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视野里？是巧合吗？好像不是的。他只不过是从不在意变成了在意而已。少年靠在椅背上，微仰着头看他，发梢处还染着湿漉漉的汗，眼眸清澈明亮。他稍偏过头，忽地笑了起来，话里的傲慢一如既往。 是吗？那你该遇到了。 这回却带着极为明显的肯定。温以凡表演的这支舞蹈时间不长，总时长算起来也只有三四分钟。随着音乐声停下，他的最后一个动作也结束了。在原地定格几秒后，温以凡收回姿势，对着观众席鞠了一个躬。这会儿他才腾出精力看向自己那桌的位置，瞬间就在人群中找到了桑延的身影。温以凡轻喘着气，眨了眨眼。下台之后，温以凡快步回到位置上，桑延侧头盯着他。温以凡脸上化着妆，眼角下还贴了小碎钻，看起来亮闪闪的。其他同事跟他说了几句夸赞的话后，他才看向桑延，弯唇说道：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桑延扯过他挂在椅背上的外套给他套上。 你那节目开始之前，你这衣服怎么回事？不能再少点吗？ 这样才好看。温以凡没有忍住笑道。桑延没说话，帮他整理外套，动作不轻不重。温以凡乖乖地坐着，等着桑延接下来的话，但半天没有听到他再蹦出一句。不知道桑延是不是在斟酌言语，温以凡又等了一会儿，提醒道：你怎么不评价一下我的表演？ 之前不是跟我说不会跳了吗？这不跳得挺好。 桑延重新倒了一杯水搁在温以凡手中，神色平淡，夸奖的话也显得有些草率。温以凡老实道：我练了很久的，还是跳得很业余。 这哪儿业余了？还有大冬天的穿这么点跳舞不冷吗？ 桑延不知道温以凡的标准是什么，用手肘撑着桌沿，支着侧脸，目光一直放在他身上。温以凡摇了摇头：有暖气。之后桑延也没有再提他跳舞的事情。温以凡顿时觉得这男人极为冷酷无情。温以凡自我安慰了一下，跳得挺好，应该也算是很好的评价了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温以凡都能用余光注意到桑延的视线就没有从他身上挪开过。次数多了，他转头看他，有些疑惑：你不看表演吗？桑延的眉尾稍提，利落地嗯了一声。感觉桑延确实对这些不太感兴趣，温以凡也没有强迫他，但又怕他无聊，只能看一会儿节目就抽空跟他说会儿话。桑延应着声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温以凡的手指。晚会结束前是颁奖礼，温以凡的节目拿了一个人气奖第二名，奖金3000块钱。他本来的目的是给桑延一个惊喜，倒没有想到自己这个水平还能拿奖。 上台拿了红包回来，温以凡直接塞给了桑延。桑延瞧他， 怎么给我了？ 本来就是想跳给你看的，所以拿到奖金了也该给你。 温以凡眼角下弯，眼里像是含着璀璨的光，很坦诚。 行，那我收着了。 桑延倒是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还能被这姑娘宠着，停了好一会儿，他忽地笑了起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